8个月前就发了一个梦，去了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里面又见到一班人。事后跟着呢就去到某一个地方，发现咦，为什么这么熟面口的？这种的情景呢，我想很多人都有机会试过，就是说、我曾经发过一个梦去那个地方，但是当时没有印象的，但突然间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现好像去过，但我告诉你，10个有9个人这种感觉出来之后呢，他都冇乜嘢嘅，只系话俾你听，就话我真系唔醒起几时去过。 嗯、 但系今次对阿 Bella 嚟讲，好似有啲唔同喎，因为你去过啦，但系系黐住单灵异嘅事件继续发生咯。 系啊， 咁点样发生？ 咁去完即系诶，虽然去到嗰个夜总会餐厅啦，即系其实 disco 餐厅嚟嘅，咁见过啲人啊相同啦，咁我就记得咗个梦啦，记翻个梦，咁我记翻个梦。我本身住嗰個旅館係好多靈體喺入邊嘅，仲要係惡靈嚟嘅，係啦。咁之後我就已經開始驚緊嘅啦，翻酒店，但我都係唔出聲啦。翻到酒店夜晚瞓覺，咁我又望住個天花板，咁我又見到啲好特別嘅嘢啦，又係見翻第一日。嗰、那個晏晝見到嗰啲一個個出嚟，係、啦。咁今次咧就唔知咪因為黑掹掹，直頭見到係有有綠色嘅兩粒嘢咁樣走出嚟，好多粒咁樣打孖咁樣出嚟， 係一點點光咁樣。 係一點點光。 係。 咁我就喺度諗，到底係第一日見到嗰啲啊，定、還是係鬼火啦、我未見過鬼火，因為。咁、但系听好多人形容过啦， 都系绿色一点点光， 都系绿色一点点光。咁、我就成晚望住佢哋咁样、一段时间啦，又系喐唔到啦，又系嗌唔到声啦，吓、咁我见到我即系我咁样射呢望我 friend， 我同我 friend 一齐瞓噶嘛，我 friend 系完全一啲动静都冇。咁、我话喂，即系个心尝试、因为有时咧有啲人咧系可以嗌到其他人嘅，虽然佢冇讲嘢，我尝试嘅啫，冇反应。咁我就同佢讲，其实你哋想点咧、其实我都只系冇打招呼啫、你哋系咪要攞我命定还是点样？咁、你又唔好搞我 friend 啦，你系就快啲啦，咁样啦。咁之后咧，当我讲完之后咧，我就松到啦，个人松咗、再咁样一起身，佢哋又冇咗啦。然后我即刻开灯，乜都见唔到。咁我就同我 friend 喂唔掂啊！我啱啱又见到啊，你知唔知啫？哇！我瞓觉，乜嘢都听唔到。我话喂唔掂，我真系好惊咧。咁之后咁，因为其实已经系第二晚啊嘛，第二晚，咁我话，诶，瞓埋今晚再睇下点。我话好啦，因为俾晒钱噶嘛，咁啊好啦，瞓。第二日，因为我哋系去4日3夜，咁听日都仲要瞓多晚。咁第二日咧都系如常照出去玩啦，又系晏昼嗰个时间翻嚟，即系5点零钟。咁嗰幕又出现啦， 系 又系个男女。 嗯， 打交事件，饮醉酒，个女人要自杀， 重复咗一次， 又系重复，又重复，咁我 friend 又重复见到我咁样，但系今次就严重啲啊！我直头系将自己，即系我话你再阻住我嘅话，我就即系咁冚咯，系咁冚。我嗰阵时只手已经系伤咗，系只手已经伤咗。 但是那個位置呢，你說的是二樓，二樓跳下去自殺，雖然呢就 不會死咯， 不要說一定不會死，家區都是幾尺跌下來這樣沒了命的、但問題就是說、當日那個、靈體曾經做過這個想跳樓的自殺行為、跟著、到最後他死呢是因為、吊頸的嘛， 是啊是啊， 但是你他現在令到你是想做一個跳樓的行為， 跳樓行為 就不是令到你去上吊、 那個是因為那間酒店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其實他們隱瞞了件事、那間房是完全個櫃桶是黏住的， 黏住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個櫃桶是黏住牆是不能動的，那間房是完全沒有繩子沒有天線，什麼連一把梳都不會有，連個風筒都不會有的、這間房是很奇特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懷疑酒店裡面有人因為這個原因死過，即是因為跟你相同經歷而死過，所以他要做這麼多、措施出來去防範有人再死、再死呢？ 我覺得未必是這樣，即我不肯定，但肯定知道有這間房是不是乾淨咯、如果不是，為什麼一間房是夠櫃桶又黏住又連把梳，OK， 梳帽都不要緊，風筒這家一定有的、 喂，為什麼你如果這樣 很安全啊，間房 那為什麼在這段期間你、發現了這麼多古怪事你都還夠膽在這裡住？ 你有錢嘛？ 不是，可以調房的嘛，都 有說啊，第一日見完那件事已經說要調房，他說沒有房給我們調啊， 是是，那就是因為他說沒有房調，那就放棄了算數， 繼續咯， 繼續。但是你如是再咁样发生，你啊， 我已经 你唔死得好多次噶咋？ 系 啊，其实我顶即系整亲只手啦，今次已经 系啊。 我话喂唔掂咯，即系我个 friend 咧系以为我发神经。 嗯， 佢因为我呢个朋友系唔相信呢啲嘢噶， 系 系啦。咁之后咁即系嗌交嗌交。咁又出到去啦、但系出去嘅时候我哋係晏咗㗎啦，今次、今次晏咗呢，我行出门口呢，我依然都係多时走去望嗰个窗、但系今次呢係直头好似係见到两个空间， 两个空间嘅意思嘅， 我见到好多、黑色嘅人体行嚟行去，好拥挤。 呢啲黑色嘅人体有几大个呢？ 人咁高， 同人即系正常人嘅比例 嘅。系啊系啊，都系即系咁样行咯，有头有手脚咁咯，黑色 嘅。喺个窗度行啊，即系佢踩空气嘅，你意思？ 唔系，我咪话个窗咧，佢连咗个银色嗰啲，系、可以反望翻入边我哋嘅屋入边嘅嘢噶嘛，即系望唔到出边噶嘛。我就系喺嗰度见到啲人咯，咁我又对翻咯，冇人。但系好多人。冇人，好多人。之后话喂走，到走，我哋咪会经会行翻落楼梯嘛？我即刻就即系多眼咧望一望第三楼嗰个楼梯，我就见到嗰啲影咧，黑色嗰啲烟咧系劲咗啊，喺直头散埋落嚟啦。亦都 feel 到上面咧系有啲嗰啲震嘅感覺嘅，咁之後話：哇，快走走走走，快走快走！之後咧就諗住去翻嗰個餐廳，唔去遠啦。我話：喂，唔掂啊！我今晚真係唔喺度瞓，我直頭唔敢上去啦。我講曬成，見到個窗咁樣啦，之後第三樓又咁樣咧，就講埋俾佢聽。曾經我發過呢個夢，咁我就睇唔清楚呢個旅館係點樣嘅。咁我咪话翻去餐厅，我就望一望咯，系、exactly 系梦入边嗰个。 但喺梦里边咧，件事系点样完结嘅？即系有冇一啲恐怖事发生啊？喺个梦里边啊，我讲紧。 冇恐怖事发生，但系见到成个旅馆每一个窗口、每一个天台都存在住灵体走出嚟喺度叫啊、笑啊、咁样咯。 系。 系啦，同埋都系凶啊，即系。好多年歷史嗰啲惡靈嚟嘅， 咁樣嗱呢個夢咧，你講嘅係去之前嘅八個月發噶嘛？ 係啊， 喺夢裏邊到你真實所發生嘅時間，你會唔會喺個夢裏邊有啲嘢喺現實裏邊有啲嘢啟發咗咧？會唔會類似一個續集咁樣？嗱，例如有夢去到某一個位停咗， 但到你去到现实的时间接住个梦去完咗个位啊，发生埋个嗰件事嘅之后嗰个余烛出嚟咧， 我觉得应该唔关联嘅，唔关事我， 唔关冇关系， 冇关系，因为我喺个梦入边都冇见过嗰两公婆啊， 冇见过， 冇啊，亦都冇见过我入嗰间房噶。 但我听你咁样讲咧，好似唔止得两公婆嘅，或者唔好话讲一定两公婆，一男一女嘅灵体， 系你一男一女， 好似唔止就系得嗰一男一女嘅灵体，仲有其他不同灵体， 三十几只啊， 三十几只。嗱，头先有一点咧几有趣嘅，就系你最初讲嘅，就话喺屋顶里边咧见到一啲咧好似小矮人咧咁走咗出嚟啊嘛。但喺台湾咧就有一种咧传说咧，就喺台湾山区咧一种咧就叫小魔神嘅吓。咁呢种小魔神咧就喺山上边咧，通常都系山上边嘅。啊、就會 去捉啲人咁樣嘅，咁樣我有少少懷疑會唔會？咦？呢啲係咪你係咪台灣傳說中嘅小魔神呢？因為你見到佢哋好似小矮人咁樣噶嘛。 係啊。 啊但係你住嗰度，因為肯定係一個海邊啦。你嗰度近唔近山嘅？ 我唔近海邊嘅。 你唔近海邊㗎？你 我唔近海邊嘅。 你住喺邊個位置左右？ 舊街的最後一個、 哦、 最後一等的旅館嚟 嘅，我住到咁單邊添。係 啊， 嗯，好啊。咁啊，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啦，我哋而家都搞唔清楚究竟啊，你都係見嗰啲咁多靈體係乜嘢啦？究竟係咪小魔神，我哋都唔知道。 啊、 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同旅館投訴，佢嘅反應係咩先？佢除咗冇房之外咧，佢有冇覺得你有冇覺得佢哋係知情嘅咧？ 我冇同佢讲过咯。 你冇同佢讲乜？你话投诉佢，佢话冇房调，你唔话俾佢听你撞鬼。 冇啊，冇讲过呢件事啊，完全冇提过。 哦，咁你唔够坚决啦，我教你下次。总之你系唔系都一定要坚持话撞鬼，一定要你想办法。你间酒店冇嘅，你睇第二间搵间房俾我。你坚持话你撞鬼得噶，你间房真系有鬼吓、嗯，因为呢啲 case 我哋发生过。 总之嗰晚就我叫我 friend 自己翻入房，我 friend 仲话：婶婶，我帮你。跟他讲数，我说黐线咩？如果你真的这样做，我到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说这些千祈不要挑战、 到最后 调了调了房，去了第二间酒店，但是那里就是新垦丁的了， 是、 新垦丁。 跟着又没事发生， 没事发生， 回来了。在这个旅程里面，当然大家旅行都希望找些快乐的，你快乐找不到了，就惊恐就找到，就找到很多回来了、记到现在了。这个就是 你自己亲身在、台湾的经历、刚才呢、你之后呢里面还有一集故事要讲，但是刚才开播的时候你讲过，就我想你加插一个故事的、加插那个故事、是怎样的呢？ 见到我灵体、其实话说是見到我同事的，我是做下嘢。咁我嗰個朋友咧，其實咧佢係有大牌嘅。咁我亦都望過佢個佛牌。咁冇法相，即係冇法相，即係唔係佛，唔係神。亦都唔係我所理解見到嗰啲精靈啊，或者呢樣嗰樣啦。咁啊，有一次咧，我望住佢，佢講緊嘢，我望住佢，之後突然間有一個得個頭咁嘅物體。即係好明顯係個頭，即係眼咧係冇眼珠嘅，一個黑色深咁樣，好似個骷髏骨頭，擘大個口。 前黐後面咁樣。 係啦。 阿花先生。 但 係係 衝緊過嚟擘住，但係個口細過女仔個樣。 係。 哇！我就係咁樣望住，哇！我仲要冷淡定，但係我隻眼已經好驚。我出去廁所。你不如坐低啦。之後我就走咗出去啦。之後翻到嚟再望，到底仲有冇嗰隻嘢咧？冇。但是那一刻我真的我到底在想到底是不是我眼花，還是真的有東西，好害怕、 你好像害怕到現在還在害怕。 當然啦，因為你親眼見到個骷髏骨頭嘛。 是，那你剛才坐得不告訴我拿走去嘛，你這麼大陰 影。不是啊，那些不同的，你看 著它衝過來。你有陰影的嘛，是啊。好啊，你看著它衝過來，跟著消失了， 女仔 洗下去消失了。然後有冇真正有事發生？嗱，通常呢啲見到呢啲情況之後就有事發生。嗱，類似你之前你喺大埔咁樣、你喺廁所發生咗件事，跟住咧就伸延到撞疑似撞車啦。咁啊，今次你見到一個骷髏骨頭衝埋去擘大個口噬人，之後伸延又會唔會有啲咩事發生？ 神化咯，佢個人 係即係個人之後變咗神化， 黐黐地咯。 之前唔係咁樣。 之前懷疑他輕微嘛， 是 啦， 之後就好神化 嚇，好、啊、神化，無啦啦會喊，無啦啦會唔高興，無啦啦會發癲咯。 你哋有冇深入去研究過究竟佢係咩問題咧？係咪真係俾鬼俾靈體所去纏繞咧？ 哇！這個我真的不可以夠膽肯定。 你不夠膽肯定，有沒有試過去幫他去做這件事？即例如介紹一些人、啊、或者找一些、即法科師傅、啊、去幫下他這樣。 他都不想我幫，因為、我不是說他有大牌的、 嗯、 他說他男朋友介紹他大牌的嘛、 嗯、 那我有看過他的牌的， 是 我有感應過他的牌，一些感覺都沒有，即不是那種沒有神力，feel 到是吉的。 咁啊，问题就喺度啦，吉嘅冇神力，咁亦都冇邪灵啊， 未必噶， 你话完全咁啊？你话佢系吉噶嘛？ 如果佢出咗嚟，佢出咗嚟，咁你点会 feel 到个牌系有冇咩啫？ 即系你而家你怀疑呢个牌就系、是、藏咗啲嘢喺度， 藏咗啲嘢。 咁你有冇将呢个建议话俾佢？ 有讲，我话喂，其实呢个牌会唔会唔系好啱你啊？ 嗯， 你系咪肯定佢真系有神力啊？ 嗯、 我 feel 到冇喎、啊。 嗯， 我话唔会噶，我男朋友介绍我戴噶， 系 咁咯。 终于佢都冇去同呢个牌呢、这个断绝关系，一路都戴住。 以我识佢嚟讲，佢冇断绝过。咁 系， 咁因为我而家已经唔系喺佢身边做嘢噶嘛。 系， 咁我唔知啦。 而家最后发展到点样，你唔知道？ 最后发展到我净系听过佢成日喺度讲话想请狐仙啊嗰啲咯，净系知道系咁。 想请狐仙，系、 嗯、即系姐姐牌。 咁佢最初请嗰个牌系同狐仙有冇关系？ 冇嘅， 都冇关系嘅。咁佢突然间佢会谂住请狐仙，你而家 嗰个招财嘅。 哦，你会唔会怀疑就系、是、会唔会系有一啲狐狸类啦？我唔好讲系狐仙定狐妖啦，上咗去嗰个牌度啊？ 唔会， 唔会， 因为如果你带住姐姐嘅牌咧、 嗯， 你系会 feel 到佢系。 嗯，唔系，但系而家问题就话咧，会唔会佢之前戴嗰个牌根本就冇嘢嘅，就有一类类似狐仙又好啊，狐妖又好，上咗呢个牌度去搞佢咧，会 唔 会？都唔会， 唔 会。好，咁啊，到而家你都唔知佢点样啦， 唔知。 咁啊，既然你讲开呢个狐仙嘅问题，我啊想问下你啦。听讲你自己都好似系咪有拜开嘅？ 我冇拜嘅， 但系你好似对你好似对狐仙好有研究咁样噶， 系啊， 系点解咧？ 靓啊嘛， 靓系狐仙靓定系咩靓？ 哦，咁佢设计嗰个牌系靓噶嘛，咁我系纯粹欣赏角度去睇嘅， 系、 嗯。咁但系因为我经历过关于 系关于咩 狐嘅狐嘅事件啦、 啊，狐嘅事件 系啦，咁我谂应该 狐咩？我哋可唔可以清晰少少狐？ 我谂佢系狐妖噶啦， 狐妖， 狐妖啊， 即系你自己疑似经过嗰个狐妖嘅事件， 嗯， 系，所以就因为咁样而令到你有一个注意到狐妖啊、狐仙啦、啊，定系 佢哋嘅分别咯，即系会了解狐呢一样嘢咯。 即是因为这个原因令到你有一个求知欲啦、 啊、 想知道究竟狐仙和狐妖怎样分啦。那你这个求知欲驱使之下你做了什么出来、啊、令到你学识了去分辨他们呢？ 做了什么出来？ 是啊，你做过什么事呢？ 其实没有特登的，因为我也有朋友有带的嘛。 嗯。 那是会不同啦。 是。会唔同？唔同嘅，唔同嘅点样唔同？ 微态啲啦， 可唔可以？ 即系男， 可唔可以细致啲讲俾我哋听众听？ 嗰个男仔嚟嘅， 系 嗰个男仔嚟嘅，佢戴嘅。 嗯， 咁佢会讲嘢系，咁样嘅，即系会 即系喇喇地咁样。 系啦系啦， 嗯， 同埋会只眼系好似我哋，即系有啲好微态， 系， 或者系讲嘢。 你讲紧呢个系讲紧系。精定是仙啊？ 仙嘅， 仙 呢个系仙嘅，大牌嗰啲就 系， 我都系觉得咁嘅，即系会咁嘅，会好柔嘅， 系 系啦，同埋你会令到，即系佢会有种感觉，令到你好吸引， 嗯， 好想望佢，觉得佢好靓仔， 嗯， 咁嘅， 嗯，咁啊人缘都会好咗，听讲话 系啦系啦，但系狐妖咧，咁因为我接触啊，接触过。 嗯， 咁啊，真系另外一件事啦。 点样接触法？点解会接触到？ 咁其实话说就系我 同我屋企人咧，就去一個朋友屋企度，即系男女朋友啦。 系。 咁嗰晚佢邀請我哋去佢屋企食飯。 嗯。 咁我哋有我哋食素啦，因為我屋企人都食素。 嗯。 咁佢哋有佢哋食嘅海鮮。 嗯。 咁咧，我哋離開咗佢哋屋企之後咧，咁就佢男朋友就話翻俾我哋聽嘅。走咗冇耐，佢就見到佢女朋友咧喺度食嗰啲成隻蟹嚼爛，然後吞落肚度。 生定熟？ 係熟啊，但係佢連個殼嚼啊嘛。 係。 係啦，咁個殼你都知好，唔係個個都咬得碎曬噶嘛。咁佢吞喎、咁吞完之後咧，佢好似隻狐狸咁樣咧，跳咗落個地下度。 点解系好似狐狸咧？我想问一样嘢，你见到跳咗落去，我呢个动作可以似一只狗噶，可以似一只猫，点解你觉得系似一只狐狸咧？ 咁唔会有狗嗰啲咩噶嘛？ 系，唔系，因为我就想知道 系咪佢同我讲话系狐狸？ 因为我就想知道系咪你之前察觉到佢系有一啲狐狸嘅迹象、 啊， 所以你就觉得佢跳嗰下似狐狸？ 冇啊冇啊， 系。 咁佢同我讲，总之好似只动物咁啦。 系。 是他是用動物來形容我，但因為我 即是你覺得是狐狸 了。 我第一眼第一時間會想狐狸的，因為我未聽過有狗靈、貓靈、什麼靈，以我的腦裡面聽得最多就是狐 了。 是。那事關那個女仔曾經跟我說過，她經常在那裡看到有一個人 at 她嘛。那個人是有賣牌的，那她有一個牌是狐仙牌，咁佢成日日日咧就會走去望嗰個狐仙牌，咁、所以我第一時間個 concept 就嚇係咪俾狐狸搞啊咁樣， 係， 咁佢男朋友就話，總之佢就好似只動物咁樣跳咗落地下，之後由地下咁樣慢慢咁樣移動，跳上張梳化度，就好似啲動物咁樣喺度勾啊， 掃毛， 咁啊零零舍舍咧，點解即係佢形容嗰下個尾啊？我話喂，咁佢點樣掃？我話唔係啊，好似後面咧有一把好大嘅掃咁樣喺度凌空咁樣摸。我話咁似狐狸嘅咁樣啦。咁之後我話喂，咁你再睇定啲先啦，再睇定啲先。因為我 control 唔到啊，我冇真正去用法具學過法啊嘛。咁收尾咧，佢個男朋友咧就同我講，個女仔嬲佢上床，係啊，嬲佢上床。咁個男朋友梗係唔制啦，即係唔知道你而家到底係我男朋友啊，唔係我女朋友啊，定還是係零啊嘛？咁之後個男仔唔肯，喺間房度兩個咧就喺度搏鬥，之後 搏鬥意思啫嘛？ 搏鬥即係開始有啲即係夾硬嚟，個女仔死都話要。点解唔俾我？ 系 黐晒线，咁、那个男仔就 唔肯就范， 唔肯就范捉住佢、之后个男仔就话：我知道你边个噶？系嘛？你狐仙啊嘛？咁样讲，即系话边个话俾你听我系狐仙啊？即系个女仔突然之间系好高八度，好 嘅声音， 系啦，好刺耳嘅。 咁 佢就即系佢话你叫边个都冇人帮你噶啦，冇人会信嘅咁样讲。之后咧，佢就即刻打电话俾我啦。我话吓，咁你快啲，你揿住佢先，因为我哋屋企其实有嗰啲工具噶嘛。我话你揿住佢先，总之你就唔好同佢发生任何嘅关系，睇住佢咩动态，同埋唔好俾佢搲你啊嗰啲嘢啦。即系我咁，我同佢讲，我大概推断应该就系狐狸啦咁样。咁之後，因為我知道你女朋友曾經好中意狐仙牌嗰啲咁，咁之後咧，佢哋兩個咧一路都係喺個房度直頭打曬交，個男仔係壓住佢捉住佢，係啦，但係佢嘅力度咧係好犀利，佢真係可以唔知將個男仔吊翻轉頭咁樣啦。咁之後我哋上翻嚟，我同埋我兩個師兄，即係嗰兩個師兄咧就係、是。識泰國嗰啲法嘅，咁我連埋兩個師兄同埋我屋企人咧就上佢屋企。咁喺我哋臨去到佢屋企嘅時候咧，嗰隻嘢喺佢女朋友身上咧就話： 你都不会捉到我的啦，我知道他们来了。之后呢话口未完呢，个女仔就晕了在张床上。他们家里呢有个 对翻咪， 即有个电话的嘛，个电话无啦跌了下来。 嗯， 跌完下来之后我们就按门钟， 嗯， 就来到他家。 嗯， 咁嚟到佢屋企之後咧，我哋就坐即系望住個女仔啦。咁， 嗯， 就俾我兩個師兄咧就掂佢啦，睇下發生咩事啦。咁咧，嗰個佢男朋友咧就將佢將佢女朋友發曬啲唔知講過啲乜嘢，原來錄低咗嘅。 嗯， 有俾佢哋聽，即系話咧把聲係完全唔係個女仔。 嗯，即係變咗第二個人啦。 係啊，完全變咗第二個人。咁我哋就坐喺度等，坐喺度等啦。咁我唔知道我两个师兄咧对住佢做紧啲乜嘢啦，做紧啲乜嘢啦。咁之后咧就突然，即系突然间咧个女仔咧开始又有啲神怪，有啲奇怪古怪嘢出嚟啦。咁，个大师兄无啦啦就即系箍住佢话：你边个？快啲讲你边个？咁咧我是誰關你什麼事啊，我不覺得你可以搞得到我咯，樣呢竟然呢又不是那班狐狸了，啊，竟然是一個靈體來的，是一個小朋友來的。 嗯，又轉了了， 是啦， 之前就是 狐仙，跟著變了一個靈體， 是啦是啦。 那怎樣對付他？ 那個小朋友呢就說，你們拿不到我命的，我是奉命而來的。 是 是啦，之後說奉命而來。 奉誰的命？ 未讲啊，未讲。之后大师兄就话：你快啲讲啦吓，如果唔系我就收你噶啦。 系， 你想我我一系收你，一系灭咗你，你自己拣，一系你自己走。 嗯。 咁嗰个小朋友好唔忿啦，即系好不忿啦。我话你自己再继续行前嚟咧，我就即刻伤个女仔。 系。 系啦。 嗯。 咁个小朋友即系话你讲啦，你唔讲我哋冇人帮到你。你话奉命而嚟，奉边个而嚟啊？ 嗯。 之后咧就话原来咧个男，即系话呢个男仔啊，呢个男仔个前度女朋友个小朋友嚟嘅。咁，那个嗰，那个女人咧就落咗个小朋友。 系。 咁咧， 即系一个婴灵啦。 系啊，个婴灵。咁，那个小朋嗰，那个小朋友就讲话咧，其实因为曾经佢妈咪咧，恳求过呢个男仔咧去收养个小朋友，但系个男仔唔肯。 系。 但系其实咧。其实这个婴灵不是个男仔搞出来的，只不过个女仔的念啊， 是 落了之后将这个念呢去摆落这个男仔度啫。咁之后大师兄同佢讲数啊嘛，同佢讲数。咁初头讲唔掂啦，话即系因为未说服佢，净系同佢讲数话，哇咁你想点啊？咁你点样？ 系 嗰，那个小朋友话，一系就叫佢同我妈讲对唔住。 系。 一系咧，我就唔会令到佢有好日子过噶啦。佢而家最爱呢个女仔啊嘛，我就搞到佢鸡毛鸭血咁样讲。咁，个大声就喺度讲咯。我唔会俾你咁做噶。你要个你要你爸爸走去同你阿妈讲对唔住，可以。但系如果你咁样搞呢个女仔，人哋系无辜嘅，咁我就一定会收你或者灭咗你噶。 咁到最后有冇收到佢？ 啊？ 有冇收佢咧？ 冇收到佢，走咗噶， 即系放佢。 系啊，但系 有冇再翻嚟？ 打伤咗佢， 打伤咗佢嘅意思，系打伤咗嗰个灵， 个灵 婴灵， 系啊，个婴 有冇伤埋个女个女士？ 冇， 打伤咗佢，跟住唔够胆翻嚟， 冇翻到嚟， 冇翻过嚟， 冇翻到嚟。但系个小朋友咧就讲过话，我一定会翻嚟噶， 一定会翻， 一定会翻嚟。 但系到呢件事到而家继续嘅发展，佢有冇真系翻过嚟？ 冇，但系个男仔又真系。走咗去同嗰个女仔讲对唔住， 系 有咁样讲，因为应承咗嘛，应承咗要做嘛，大声讲嘅， 系 话你应承咗个灵就一定要做啦。 啊，呢件事真系几不可思议啊！就由一个最初嘅狐仙变下变咗一个婴灵，嗱中间发生咗咩事咧？就大家不得而知啦。究竟点解会 仲系有噶？ 有一个咁样嘅有一个咁嘅转换喺度啊！咁但系嗰个问题就系，咦？点解会由狐仙变成一个婴灵咧？咦？大家都好想知嗬，好想知啊！大家唔好行开。 情殺、虐殺、肢解、連環殺人，幕幕驚心動魄案情，盡在東頭灣道99號。 第一季一共99集經典重温，推出以嚟反應熱烈，多謝各位奇案迷捧場。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聽，請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請 S1 計劃，然後在網頁裡面搜尋東頭灣道99號第一季，就可以享受節目。 無論買餸、行街、吃飯、坐車、睡覺，還有 喂佢裝模啊， 總之每分每秒總有奇案與你常在。 繼續跟 Bella 的對話，剛才我們講到就是、由狐仙變成一個英靈，中間有一個轉化過程的、你到到現在或者你的師兄到到現在有沒有找到個原因出來，為什麼狐仙會突然間變成一個英靈？ 兩樣東西來的， 兩樣東西，但是為什麼 之後有交代， 是有交代的，怎樣交代法呢？ 交代、後來即大師兄說呢，因為其實那個英靈走了之後呢，那些狐狸又回來，個狐狸又翻翻嚟搞佢，咁佢又繼續好似真係只狐狸咁樣去同佢哋傾偈，就話咁冇噶，你自己招我翻嚟噶咋，咁樣講咯。我話你中意我哋啊嘛，咁我哋咪上嚟搞你咯。 係， 咁我唔係狐仙，我比狐仙更加大威力。 係， 係啦，但係佢，但係大聲嗰啲就話啊。咁即系你系狐妖啦，系、嘛？我冇话我系狐妖定咩啊？总之我就一定唔系狐仙咁、样讲。咁、之后，我就系知大声同二声咧，佢哋系用咗一啲法具咧去同佢哋打嘅。 可唔可以讲实质啲嘅法具系咩法具？ 有捏魔刀啦，有一支类似符管咁样嘅物体啦。咁、阿二声咧就不停念咒，系啦。同埋不停灑水，咁因為泰國都一樣有聖水嘅，咁我同我屋企人咧就係咁樣撳住個女仔啦，咁就不停咁樣做啦兩個，咁就聽講咧，即係到最後咧有三隻嘅，咁亦都係聽佢哋講話有一隻咧係三尾狐，一隻係五尾嘅，咁樣，咁嗰次我真係第一次去聽。多過一條鼻的狐狸啦，咁仲要講話有一隻係走甩咗，雖然傷咗，但係走甩咗。咁另外嗰兩隻咧就係滅咗嘅， 係。 咁件事過後已經係天光噶啦，個女仔咧就喺個廁所度呆咗。咁我就問：誒點解又話有狐妖啦？咁同埋英靈嗰度咧就好明顯噶啦，係個男仔嘅債嚟嘅。男仔的 咁样，佢哋系咪同时期发生，定系赶走咗一个先至第二个嚟咧？ 唔系，首先系个英灵存在咗， 不嬲已经存在噶啦， 存在咗 系、 一路都喺屋企跟住嘅，原来系啦，只不过系每一次都系搞个男仔啲女朋友啫， 系 啦咁样，咁之后今次反而狐妖嗰度咧系唔知点解会惹咗翻嚟嘅，系啦呢度。 真係唔知點， 真係唔知點， 佢完全諗唔到， 完全諗唔到咩原因。 係， 係啦，咁即係收尾就冇咯，件事就 件事咁樣就叫做解決咗啦，因為狐同埋英靈都處理咗啦。雖然佢話佢再翻嚟，但係到而家 都 未尋翻嚟，有啲電影橋段我臨尾咧結局都想 係啊， 我會翻嚟揾你啲電影係咁樣噶嘛， 即係會翻嚟揾你， 跟住要睇下有冇續集咯。我哋要睇下有冇續集啦呢件事嚇。咁啊，我哋希望唔會有續集嘅，希望佢可以平安度過啦。咁啊，但係如果真係要發生呢啲續集嘅話，咁啊，到時又要請阿 Bella 上嚟再講過啦。當然嚇，咁啊，頭先講開英靈啦，我知道你仲有一個關於英靈嘅事件㗎。 係啦，呢個我一個同學嚟嘅， 咁佢即係嗰陣時好細個，同佢男朋友唔小心有咗。 係。 咁但係唔小心有咗嘅時候，佢哋係拖咗7个月先落嘅個 B B。 嗯 咁我好大段時間都冇見過佢，直至到有一次我同我一個 friend 同佢一齊食飯。咁我 friend 咧係真係直頭見到嘅，見到即係有陰陽眼嘅，佢直頭係佢見到我個 friend 咧個背脊咧俾個 B B 孭即係孭住咗個 B B。 嗯。 而嗰個係男仔嚟嘅，個男嬰咧就問佢：呢個係咪我媽咪嚟㗎？ 男嬰幾大個？ 孭住咪7个月大咯？ 7个月大先講嘢。 系啊， 好犀利哦！ 系啊，佢就咁话，佢唔系我妈咪啊，咁样 系， 系啦。咁、而我 friend 所听到咧，就话个婴灵咧只眼系红色嘅， 嗯， 系啦，即系都个身形咧，即系应该真系7-8个月大嗰啲咁样，因为有人形嘅7-8个月都已经系有人。 佢所谓孭住系冇任何嘅工具，即系冇孭带冇嘢，就咁样。擒住喺背脊嗰度，系咪？ 搭落个 搭住落去， 系啊，系。咁、我个朋友其实都曾经讲过嘅，冇咗个 B B 之，即系落咗之后咧，佢系一年比一年重嘅， 嗯， 寒背啦，越嚟越重啦，越嚟越辛苦啦，越嚟越多病啦，同任何人关系越嚟越差啦、每一段感情咧都唔得开花结果啦，唔知点解会。會分手啦咁樣， 咁啊都係懷疑自己身體唔好，即係最初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個朋友咁樣講咧，咁我就喂唔得喎，真係要揾師傅教我。 係 係啦，之後我就咁我唔方便講點解，總之就話揾師傅教啦。 嗯， 咁之後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咧，個媽咪咧不嬲都揾開米鋪嗰啲咁樣咧，揾嗰啲師傅幫自己做咩？作福啊，定乜嘢嘅？咁、真系上咗去啦，我哋啊成班上咗去。咁、个婆婆咧就话佢咧就唔止一个 B B 嘅，原来系3个 B B 嘅。 3个一齐孭住啊？ 咁唔系，我个朋友见到佢孭住1个啫嘛。但系嗰个婆婆就话佢有3个。 系。 咁嗰、那个我个同学真系开口话，其实佢真系落过3次。 嗯。 系啦。咁冇理由怀疑佢噶。咁。佢話嗰兩個咧就好靜嘅，冇害人嘅。咁、但係一路害緊佢咧，就一定係呢7个月呢、這個，佢哋叫血嬰。 係啦。有乜分別啊？血嬰。 血嬰係有智慧，惡嘅、仇恨重啲嘅。咁樣。 點樣先會形成到做呢種血嬰咧？知唔知點解會形成做形成到做呢種血嬰？ 咁以我所知，其實我自己都係喺網上睇翻嘅。 係係。 咁通常過咗4-5个月到嗰啲咧，即係已經係一個人仔，識行，即係叫做有手有腳， 係係 成曬形啦。而佢原來係知道你哋外間發生嘅嘢嘅，佢係感受到、聽到阿爸阿媽講嘢嘅。 系啦，系啊，所以啲人话胎教有用就咁解啊嘛。 系啊， 系啊，隔住虽然话隔咗肚，但系问题你出边系例如俾音乐佢听啊，可以分途到佢啊咁样。 系啊，咁所以点解佢会叫血婴？同埋因为佢原来落嗰个方式咧系胎死腹中嗰种方式，系一支针吉落个胎度。 嗯， 系啦，咁佢个怨气咧系仲更加犀利。 系， 系啦。因為你不是意外不小心啦，係聽住原來聽住佢哋諗住點樣落自己嘅，咁樣啦。咁原來嗰個血嬰咧，亦都有慫恿啲細佬妹喎。原來即係因為嗰兩個都係佢阿媽噶嘛，咁就叫細佬妹啦，就話有慫恿過佢兩個一齊教。不過嗰兩個好細，同埋冇嗰個怨氣啊，所以冇，淨係跟住阿媽啫，但係就冇做任何一啲嘢係報仇嘅。 系 啦，咁收尾都系做嗰啲儀式啦，都系咩要燒啲書包啊，即系帶佢哋上路啊，説服佢哋啊，去投胎做人啊，唔好再黐住啦咁樣。咁但系做完曬所有儀式之後，的確咧就冇曬噶啦。 係， 即系到而家現時為止啦，我都有同佢溝通嘅。 嗯， 個人生已經係好啦。亦都個人冇咩病痛，又回復翻即係當初咁。 人際關係都冇乜問題咯。 嗯，係啊。嗯，咁樣就即係叫咗一個好嘅結局啦。到到而家嚟講，其實咧，我聽英靈故仔聽好多嘅。咁啊好多啲大同小異啦，就係話啲英靈咧就怨氣重啦，就覺得即係唔憤氣啦，自己點解會生存唔到？尤其是咧，當佢有一啲細佬妹。之後出咗世做到人咧，佢會好妒忌佢哋啊咁樣啊！呢啲古仔經常會有啦。我諗咧就啊，無論大家信又好，唔信又好啦，始終嚟講我哋尊重生命啦。即時嚟講係知道有小朋友嘅，我哋可唔可以諗第二啲方法咧？唔係一定要落咗去，係咪先啦？啊，咁我或者自己小心啲咯，唔好咁輕易啊，就去搞出人命咁樣啦。好啊，咁啊除咗英靈啊，咁我哋講翻大人啦，你有一個朋友好似話俾鬼搞咗十年啊， 係， 你真係同佢計過數啊？啱啱十年， 因為佢 知唔知啊？可能過咗十年， 應該到今日為止應該過咗十年， 過咗十年係啦。點樣搞法啊？搞十年佢都可以忍受得到嘅， 係我都唔知點解。 係 咁，佢哋就抽公屋嘅，抽公屋得到嗰間屋嘅。咁第一日入屋咧。就咁，佢哋行去嗰個主人房，有個廁所嘅。個廁所入邊有個玻璃屏幕啦。見到個玻璃屏幕裂咗之後碎咗，碎咗。咁我即係聽到呢度，我都已經哇係，哇好兇猛喎！ 係啊，連個玻璃整裂咗。 係啊，唔係你裂咗仲要粉碎，咁即係好明顯要你即刻走人。但係佢哋冇走，就覺得。應該是因為太殘舊，所以 哦，即係佢間公屋咧就唔係新公屋嚟嘅，而係有人住過嘅。 係，有冇人住過我唔知道，我冇問到 detail。但係咧嗰度都幾鬧鬼下嘅。 嗰度鬧鬼係講嗰條村鬧鬼。 嗰條村啊。 哦，咁你如果你咁講法，呢、這個應該唔係一個新嘅公屋村，佢可能都係即是係 富泰。 哦，即係咯，即係有人住開嘅啦，嘅屋村咧就即係有人遷就遷嚟咗，佢就獲得分配呢一個單位咁樣咯。 嗯，係啦。咁之後咧，就陸陸續續咧喺呢十年間咧，其實一路都會見到啲靈體嘅喎，係真係現出嚟啊！但係佢哋係冇陰陽眼，乜法都冇噶。 即係明特登現俾佢睇啦。 係咯，但係仲要係好似話一家人咁喎。有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加一个小朋友 成家咦莫非这间屋是凶案现场死了成家人 真 要找花家姐了你知唔知花家姐好犀利噶？你只要噏得出边条村边个单位咧，佢就话你听呢度曾经佢仲犀利过嗰啲空宅嗰啲网啊，曾经发生过啲咩命案啊，系好犀利噶佢。 真系要揾佢帮 啊！咁我问一问你呢个单位系咪曾经发生过事先？好啦，咁样发生咗啲咩事咧？ 咁佢屋企嗱，我交代少少佢屋企啦。佢屋企咧就即系一父母啦。有一个细佬，一个家 姐，包括佢系男仔嚟嘅， 系 咁。但系佢细佬咧就长期喺台湾读书，咁即系而家四口嘅啫。系啦，咁就听闻咧，佢哋所见到咧就系厕所嗰个洗手盘下面咧，就长期成日见到有时系个女灵喺度踎喺度嘅，有时咧就系个男灵，靓仔灵。就踎喺度咁樣望住佢哋咯。 踎係踎喺地下定踎咗喺個馬桶上面啊？喺廁所 個洗手盤下面。 哦，洗手盤下低。 咁啊踎住咁樣擘大隻眼咯。總之佢哋一路洗手咯，佢哋一路望住咯。 係係。 咁佢哋咧就 仲夠膽洗手？ 佢哋知㗎，咁但係佢哋繼續扮睇唔到， 扮睇唔到， 扮乜都唔知嘅。係咁樣。咁之後咧，其實個個都知㗎啦，個個出一出街先講嘅。咁咧就個家 姐就話。有一次跟阿爸說爹地不如我們真的找師傅上來搞啦、真的很頻密、差不多晚晚都見到他們他老爸突然間大發雷霆、那時已經都幾年的時間即是三四年的時間來的、他說你們婦人之人啊爹地哪裡有鬧鬼啊、哪裡有鬼啊、不知道聽誰說啊你、之後他家 姐見到他老爸這樣的時候呢就冇再睇啦。但系一直咧，佢哋两姐弟咧，依然都仲系见到啦。咁有时佢细佬咧，每一年都翻嚟一次。佢都系见到嘅。咁直至到即系，因为我识呢个朋友都系呢两三年嘅事嚟嘅啫。 咁我聽完佢咁樣講咧，咁我就不如俾我真係上去望一望， 嗯， 到底睇下佢哋係咪有説話要講，係咪需要人幫手，定還是真係惡？ 係 惡嘅。 嗯。 咁點知上到去咧，一入門口， 嗯， 當然係先打招呼啦，但係已經有一個黑色影就喺我面前閃過。 嗯嗯， 咁我知道一定係噶啦，一定係嗰啲黑色。咁之後咧食飯一路都冇嘢嘅，一路都冇嘢啦。咁我咧就即係走咗去玩電腦。咁， 嗯， 我玩電腦咧咁樣望住噶嘛。咁佢我呢個位咧望出邊咧就係，是，窗口客廳。 嗯。 咁佢呢度有個茶几台咁樣啦，上面好多衫。打打客机點解有個又係有啲嘢咁樣樣咯？我一望，即系我射你眼望咋，我见到一个女人坐咗喺度，直望住我。咁我依然都系射你啦。咁佢啲头发咧系好长， 嗯， 即系好明显系见到个形态系翘住咁样坐喺度望住我，完全系唔惊我咁样。 嗯， 之后诶，我同我 friend 讲，喂，有嘢咁样。 你系诶？细细声，即系我口唔喐乜有有嘢啦。 有嘢 啊！咁佢点样反应？ 即系我 friend 话真系啊，真系有。我系啊，我而家求咗喺度望住我啊， 咁样就算你咁样讲，佢都听到。 系当然啦， 冇分别噶。 当然啦，但系我都咁样同我 friend 讲啊，因为我 friend 问我做乜嘢噶嘛，咁我咪话俾佢听。咁我哋，我同我 friend 好近噶咋，我 friend 喺我隔篱打机，佢哋全部啲电脑咧就系围晒喺呢个位啦，咁同嗰度距离好远。咁即系我个心咧，就同佢讲，其实你系咪，即系佢哋系咪有啲咩得罪你哋啊？定还是你想我要做啲乜嘢？即系个心同佢讲。之后个女人冇讲嘢，乜都冇，依然都仲系坐喺嗰度。 系。 咁之后见佢冇反应，我就拧啦，一拧过去，咦，冇咗，冇咗佢个shadow 啦，咁我继续去食饭，继续玩佢啲宠物啊。咁之后咧，嗰晚咧我就过咗一晚嘢嘅。 系。 咁我成晚都冇瞓过，我匿喺间房度就同佢哋喺度倾呢件事咯。话大家都知道有嘢喺度噶啦，佢包括佢都知道我嚟系咩原因噶啦，亦都即系都唔怕开心见成讲啊，讲大件事。咁，我同佢讲话，其实如果你真系要集，有咩，一系你入埋嚟一齐倾咯，即系个心 三口六面倾， 系三口六面倾，你想佢哋搬走啊，定还是系点？但系一路都冇反应，冇，反应。咁到我走啦，到我走啦，咁我就成日觉得，咦，嗰排我唔知点解病，黑， 点样病法啊？ 总之不舒服咯， 系， 个人好攰，但我又不是发烧，即系我不会咁样嘅，我是已经病了一个礼拜啦， 系， 病了一个礼拜之后，咁我那个男仔 friend 又约我出嚟，就问我点算啊？佢话我见到新的影像啊，我话咩影像啊？佢话我直头见到咧，那个女嗰个咧，企起身，唔知变幻化咗乜嘢形态，之后突然间手上面有把刀就咁劈落嚟，即系好似嗰啲洋鬼子咁样啊！我话喂唔掂啊！ 佢劈佢有冇缩啊？即系佢就照样自然反应 望住啊，望住佢劈落嚟啊！ 劈唔劈到嘅咧？咁样 劈唔到， 劈唔到嘅。跟住点咩？ 跟住佢咪又系咁样冲翻，即系冲咗出去厕所，以后都唔用嗰个厕所咯。 吓，咁有得唔用咩？你得 佢有两个厕所嘛？ 哦，有两个厕所。 嗰个系主人房个厕所。 公屋有两个厕所咁好嘢嘅， 系公屋两个厕所，大单位嚟嘅。 哦， 咁之后佢同我讲完之后咧，突然之间佢同我讲话，家姐咧突然间同我讲啊，话屋企少咗个灵体啊。 嗯。 我话吓咩少咗个灵体啊？ 嗯。 我嗰日就系见到个女人啫。 嗯。 佢话其实我先至知道。原来佢屋企系有三个嘅，一个男嘅成人嘅灵体，一个女成人嘅灵体，同埋一个小朋友。但我话我完全系见唔到嗰两个男。 完全見不到的能 力，完全見不到。 是不是你去的時候他 就見到個女兒， 即是不在這裡呢？ 爸爸未回的 那天呢，就是見到媽咪和是啦，他弟弟回來香港嘛，弟弟他和哥哥，他爸爸未回來。 那他有沒有知道因為什麼事其中一隻靈體消失了呢？ 哦，後來當然知道 是什 麼事，那隻東西跟住了我咯， 我跟住你走， 所以我就病了七天。 點解三隻唔跟係嗰隻跟你咧？咩原因啊？因為嗰隻跟你嗰隻 係 一隻 男靈體。照計就係佢媽咪叫嗰、那個係佢媽咪嚟嘅個女靈， 女 靈媽咪叫嗰個僆仔跟住我。 叫個僆仔。 本來個僆仔咧其實係搞我 friend 啊，正。 嗯。 即係我哋諗翻件事，因為連我 friend 都未見過個男靈嘅，原來從來未見過，但係佢家姐見過啊嘛。 嗯。 係啦，所以我哋就係咁諗啦，連佢細佬都見過。咁有乜可能佢自己本人未見過啊？咁、 嗯、 有時咧，我聽完之後咧，其實我係啊，都會留意翻平時我同佢相處，佢有時候咧，好似個小朋友咁，好啊好啊，即係去我屋企做客嘅時候，俾佢嘢， 即係嗰個神態唔似個大人啦， 係啦冇錯，唔似一個廿幾歲， 嗯， 似一個幾歲， 嗯， 咁我病咗七日，我覺得我自己唔舒服。咁我就有一晚啦，我屋企人就同我讲咧，听到有啲男仔跳对鞋，有嗰啲跳啊声啊，有个男仔嘅 喺自己屋里边， 喺我哋屋企出边个窗口出边。 你窗口出边系地嚟嘅定系你几多楼啊？ 一楼，但系冇噶，凌空噶， 都系即系凌空啦。 凌空噶、嗯，但系竟然系听到有人行楼梯跳。 嗯、 之后就听到男仔声，一个男仔嘅僆仔声， 系， 又喺度即系同我屋企人讲嘢， 讲乜嘢？ 话你唔知咧，你梗系唔知啦，你要搞我哋，我哋住得好地地，你要搞我哋做乜嘢？即系嗰类型嘅说话啦。咁、嗯、我屋企人先知道，原来我咧就俾个男鬼跟。嗰只僆仔跟，哇！你有辦法嘅，你咪搞我咯，你咪揾師傅嚟搞我咯。 嗯， 我話我屋企又唔係得我同阿媽嘅咁樣講。 嗯，咁你屋企人知道咗呢件事之後，緊唔緊張？因為知道你惹咗呢啲靈體翻屋企㗎。 有啊，之後就揾咗啲師傅俾個唔知俾咗啲乜嘢我帶咯。 嗯，係、嗯、 啦。 咁啊點啊？ 帶咗之後嘔咯，嘔咗之嘔咗啲綠色的物體出嚟，咁我就冇事，冇、 嗯、 事。之後咧，我哋就開壇， 嗯、 即係點蠟燭開壇請神。咁喺嗰個 moment 咧，我哋先傾偈，就喺度講，不如點樣引我個朋友嚟我屋企？ 哦，喺你屋企搞掂埋佢哋，諗住係咪？ 係啦，諗住係淨係搞掂個僆仔先。 係， 咁我就真係過咗兩日咧，約我朋友上我屋企啦。咁、嗯嗯、上我屋企咧，我就。开坛点蜡烛，叫佢装香、 嗯， 之后就出嚟。佢真系出，即系装香之前咧，我就问佢食嘢，我睇下佢系咪喺度啊嘛。我请佢食零食嘅时候咧，佢又好似一个小朋友咁，唔、 嗯、 要， 唔、嗯、 要，唔、嗯、要。之后到最后啊，即系我梗系扮唔知啦、嗯。我话。我話你俾點都俾面我啦，大家朋友係咪啊？點都要啦。 嗯、 我話好啦好啦，我要啦。咁我屋企有得食啊嘛，咁、 嗯、 樣講。咁、 嗯、 我已經覺得佢係喺度噶啦。 係。 咁之後就喺佢裝香之後咧，我就點咗三支香喺佢個頭上面咁樣。 嗯。 因為其實佢哋驚噶嘛，三支喺個頭。 係、嗯。 之後佢就話：你做乜嘢啊？你做乜嘢啊？即係開始話。嗯即系把声一时就佢把声、嗯，一时就一个小朋友把声啦。之后我就夹住咗佢只手指，我唔知得唔得，因为我 用咩夹？ 攞筷子啊， 佢 攞筷子夹住，劲、嗯、大力咁样夹啦。之后攞啲圣水淋佢，系、 嗯、 啦、 嗯嗯。 之后就攞咗一个叫做蛇头必打嘅链咧，戴落佢个身度封住先。 嗯， 系啦，封住先。 成唔成功咧？跟住。 嗯、 成唔成功？ 成功带咗嘅， 系 系啊， 系跟住点啊？ 咁收尾 我就同佢講啊，嗱，你帶住呢條鏈翻屋企，嗰啲嘢唔會整住你住。咁嗰一刻咧，我覺得係佢嘅朋友，係我嘅朋友嚟噶。咁、之後收尾翻到屋企冇事喎， 係 主動揾我，主動揾我。咁佢就同我講話，多謝你救我啊，幫我啊。即係我以為冇事啦。咁我仲咧特登喺網上面咧幫佢請咗啲好似道家嗰啲一啲咒語嘅嘢嚟嘅，即係唔知咩咩咩類似往生咒定係六字大明咒，諗住俾佢帶上身。咁點知過兩日咧，突然間有警察揾我。 咦？點解會去咗警察度咧？件事 係啦。咁個警察咧就話我咧虐打佢。 虐打邊個佢啊？ 即係我嗰個朋友。 你個朋友哦，啊、即係佢報警話你打佢。 係啊，係啊。 跟住點 啊？兩日之前佢邀請過我屋企，因為嗰日佢走嘅時候已經好夜，好夜噶啦。我諗都成十二點幾，有閉路電視，咩都有，上到差館。咁啲警察就同我講嚇，咁我都係循例揾你去幫下手嘅啫。咁咧就覺得咧嗰個男仔咧就神神地，即係覺得佢好似 即係覺得精神有問題啦， 精神有問題咁樣嘅。咁話即系我话冇啊，系啊，嗰日佢上过嚟屋企啊， 系 咁食过啲咩啊，做过啲咩咪交代。 但系你当然你唔会同警察讲你帮佢驱鬼啦。 啊，冇讲 啦，因为你讲俾警察听，警察可能以为你都黐噶嘛， 系啊，系嘛。但系佢哋就话俾我听，佢好伤，俾人打得好伤，全身成块面，连个头都 系 啦。但系咧，因为我。如果我真的要打，我想打不到那樣的程度，因為我的手得幾成，我傷過嘛以前。 那麼查明究竟是什麼事？到發現是什麼事被人打到這麼傷？ 不知道，連警察都說即是那個 case 都完了，因為他告我襲擊他嘛但都沒有證據， 但 上到家，因為我真的沒有做，那怎麼會有證據呢？擺到明他做我啦那之後都沒有再聯絡。 哦，你同佢已經冇曬聯絡， 冇曬聯 絡。咁你有冇考究過究竟佢身上嘅傷痕點樣嚟？ 係 會唔會係俾啲靈體打咧？ 嚇，不如話係靈體上咗佢身，自己打自己啦。冇可能。 即係靈體揾佢嘅身體嚟發泄啦，你識字。 嚇， 係。 然後嫁禍於我度咯，我估係咁。但係照計應該咧，即係以我所知，十幾年咧，應該已經都奪咗蛇噶啦，冇可能，冇可能仲。 是 解決得到 件事就咁样完咗，有冇再谂住去继续帮佢咧？ 冇啊，唔敢啊，我都 唔敢啦，因为无端惹咗官非咁样啦。 又惹官非之余，咁又跟埋我翻屋企，我又病系咪先？ 系，咁啊，经过呢件事之后，会唔会仲有呢个咁嘅心去帮？ 其实曾经有揾过师傅咧，因为我都会识啲师傅噶嘛。曾经揾个师傅约话去佢屋企。看看到底惡定不惡，講下數，但不知為何件事又是無緣無故不了，是的，不了了之的，又 是的，那麼經過這個教訓之後，會不會再打算再去幫人？真的 哇， 要看過 好像那次件事之後，我真的沒有再幫， 是 真的沒有再幫牌那些會得的牌啊，那些我會幫。 嗱，呢個睇緣分啦，將來話唔定緣分到啊，有啲人真係需要你幫嗰陣時，呢天咧就會安排你去幫人啦。係， 我都信呢樣嘅。係咪？ 咁啊，今日咧就同 Bella 對話咧就非常之開心啦，分享咗好多唔同嘅靈異故事俾我聽啦。下次有機會記住再上嚟同我哋嘅聽眾分享，好嘛？ 好， 今日多謝你 ，Bella。OK， 拜拜， 拜 拜，拜拜。